Lesson 30. 第三十课，你去过多少个国家？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马华做过销售员吗？ 马华做过销售员。 二，安妮放过风筝吗？三，美英养过狗吗？ 四，你见过熊猫吗？ 五，你去没去过杭州？ 我没去过杭州。六，你吃没吃过北京烤鸭？七，你用没用过这种软件？八，你去过多少个国家？ 九，芳芳看过多少遍《红楼梦》？十，王老师教过多长时间数学？